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还是咱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请您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这里呢举行的是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专场演出。为了这场演出呢，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也特别请到了很多的天津的相声名家。那么接下来请出的这位呢，就是很少来到北京的天津单口相声名家田立禾老师。田立禾老师呢跟王文林为您搭档合说一段大戏魔，不但这样的搭档是全新的，而且这段作品啊也是难能可贵的，难得一听。好的，还是让大家马上和我一起到现场去吧。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观众太热情了， 真捧咱了。 方才那是一位小姑娘 啊，亮姐。 这回给您换俩小小子。我们两个人 是 来演出，纪念这个刘宝瑞先生95周年诞辰。 这是我的老恩师， 必须你得参加呀。 没错啊， 您是入室弟子。 没错，我入室啊。 对 啊， 对对， 我有点味儿啊。 嗨，我就说您呢这也是相声名家了。 哎呦，我可不敢当。 王文林 是我。 这名字多好啊。 名字好， 老师给起的还是家长起的？ 老师给起的呀。 好啊，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呢。 是吗？ 啊 怎么着 您啊？ 啊， 王， 对， 姓王的王，文，文林的文， 是 林 啊， 王文林的林，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不是 啊， 这个说您呢 啊， 寄身于文化艺术之林， 这么个文林。 哎呦，您这一解释还真是有学问了。 王 啊， 居于王位。 哎呦嚯，了不得了、啊、 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 啊， 我是太欣赏您了。 哎呦，我这 穿穿打扮 您看 朴实无华 啊，咱们就是小小老百姓 啊 名牌买得起吗？ 康斯特 啊， 皮尔卡丹 哟， 买得起不买？ 你看人还都知道皮尔卡丹 不穿。 我不穿这个、我怕卡丹。 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平常， 这就是咱这普通老百姓。 不修边幅， 我就这么一人 啊，就是 是， 而对观众特别负责任， 这是咱们衣食父母啊。 上台之前 啊， 洗脸， 对， 刮脸， 这舞台上吗？ 可是呢 啊， 从来不染发 啊，我这要一染改天赋号肘子了。不然不然 啊 啊， 很很自然，不装嫩， 没错没错没错、啊、咱们就是这种本色。 对于这个观众粉丝们 啊 啊，找的合影啊 啊， 什么签名啊 都有， 没有不高兴的时候， 那是咱们应该的。 特别的这个和气， 是 特别的高兴，从来没有拒签过。 没错 啊， 谁让我写我都写。 可是呢、赶上跟那个比他这个声望高的那些个相声演员名家们一块演 啊， 像这跟马季啊 大家， 侯月文呐、 是 李文华、高英培在一块的时候， 我怎么跟一帮死鬼啊？ 前些年呢 啊，对对，前 那粉丝们就被他们给围上了， 人家都是大腕啊， 您这就显着冷清了。 是 啊，您变被动为主动。 我、 我给谁签名？啊，谁找我签名？您找我，我给您签。 你看， 我带着笔了。 我怎么那么贱骨头？ 说您特别的随和。 反正我这人倒是一个心态平和， 特别敬业。我了解你， 应该 就是。成年的这写相声说相声， 咱们家就是干这个的。 可是啊，你这么大岁数了 啊， 劝你一句啊。 哪句？ 哎，注意身体， 是 适当的也得放松，休闲休闲， 劳逸结合。 对呀、 我谢谢您 啊， 是应该 啊。每年有一段时间吗？ 啊，有 休闲、 休闲，是是是。 泡泡脚啊，洗洗头什么的。 不行，我不是那岁数了 啊， 我累不了。 不是， 我又足浴又洗头房是怎么着？ 不是，这卫生。 哎呀，卫生我倒是要搞、 放松。 什么放松？我不好这个。 您好什么呀？ 我是好戏。 戏？ 我绝对，我最好戏。 唱什么呀？ 啊， 唱什么？京剧。 对呀、 我了解你。 西皮二黄、 没错没错，我知道 啊， 确实是跟你们家庭有关系，受你父亲熏陶。 没错，遗传。 哦， 遗传，我父亲就是好戏。 哦 啊，绝对 也是， 都传下来，我们都好是好戏。这个 戏迷啊。 啊，对， 你父亲可不是戏迷。 我父亲 比戏迷高一个档次了。 那上升是 戏魔，走火入魔了。 我爸爸是魔掌。 对，家里都有剧场。 嚯， 文武场 啊、都有。 一乡 是 隔三差五自己就唱戏， 还得漂亮出。 这还不算， 那他 哎，家里头衣食住行 啊 啊，这个摆设 啊 啊，住宅的这个方进左右街道里巷都得带戏名。 住宅附近这都带戏名？ 对， 那没法带。 怎么？ 对了，我们住东花市，我改这叫三门街。这合法律吗？大伙儿也不公认呢。那这可不能改。 您家有钱呢？ 钱倒是有、 自己买土地呀、 干嘛 盖庄院呢？ 和我们家自个儿开发自个儿。 哎，庄名自己起的叫太平庄。 呵，我们起的这叫戏名的庄园。 哎，护庄有四道河。 哪四道河呀？ 秦淮河、杜阴河、阴阳河、孟津河。 哦， 通连着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党阳桥，桥梁四座。 是 庄园有五家坡、博马坡、十字坡、景阳岗、通天溪、蜈蚣岭、摩天岭、神庭岭、酸枣岭一片。 好， 庄东有黑松林、野猪林一片。 嗯， 林内有小上坟、五元枯坟、打枝上坟，还有高三上坟。 这骂上了。 村背又到土梁叫黄泥岗、 啊、 当中有红泥涧、断迷涧，有卧虎沟、塔子沟两道。 是 打瓜园一片。 嘿， 常见的有牧羊圈、小放牛、贩马迹、跑驴子，来往不断。 是 方进有四街村、 啊、 各户村：八王庄、东黄庄、西黄庄、善宝庄、祝家庄、岳家庄、李七店、殷家铺、薛家窝、僧头市、梅龙镇、招贤镇、周贤镇、青龙镇、八戒镇、如莲镇、连恩镇、古河镇，连民家是21庄连庄会。 这是为什么呀？ 为当土匪、 哦、 审李七， 是 审刺客、 哦、 进庄门、 嗯、 有条华容道 啊， 绕过了三岔口、柴桑口、 嗯、 再过石阶亭、汉津口 啊， 到您家住宅了。 哎呦，我们家 哎，真正是顶花砖修的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呵， 大门叫南天门。 嘿， 门上安巧连环、连环计、门帛一对。 哦， 门框有甲金牌一面。 嗯， 上写王玉。 你瞧，这就是我们家。 门外有五面架、烟火棍 啊， 门方告条。大门内上挂七星灯、 哦、 下放两条碑板凳。 嗯， 门心有四言对子一副。 哦， 上联是出将入相， 下联呢 谈古论今， 横批 准眼不谎。 您瞧瞧， 大门外头、 啊、 两边是一溜的摇钱树。 哦， 一缕麻绳子上拴着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有一匹告状的黑驴。 哎呦， 这个大门的界表是您家的车库。 哦，里边有车。 有两辆车。 哪两辆？ 一辆是挑滑车 啊。那辆 你爸爸常坐的是打球车。 我都把车砸了。 进大门 啊， 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 啊， 上写红鸾喜。 是 进二门就是您家的乌龙院。 这谁在起这倒霉名字啊？ 你爸爸起的，谁敢给改呀、啊、 怎么起这么一倒霉名字？乌龙院， 院子里头有白门楼、望儿楼、富春楼、鸳鸯楼、燕楼、狮子楼、赵家楼、贾家楼、薄凉楼 啊， 楼房九间。 是 客厅上有块匾， 写的 上写红梅阁。 哦， 有副对子 啊，上联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下联 亭有余音，长锤扭丝阴锣垛头紧急风。 嗯， 进这大厅 啊， 迎面摆着一丈八的双包案。 嘿， 上方长寿星一尊， 嗯， 对金瓶一对，古铜举鼎朝金鼎。 是 里间屋是您家的书房 啊， 书架子上放着清官册小说。 哦， 有全部的三国志， 嗯， 全部的水浒传， 嘿， 林冲野奔 啊， 还有几张报纸。 什么报？ 有贪欢报、奇冤报、天雷报、七党同恶报。 这都什么报啊？这个 教员是位女士。 哦， 三娘在你们家叫过子。 这三娘上我们家叫子去了。 穿过这个雅观楼、 啊、 就是落花园 啊。 花园门上有块匾， 写的 上写御果园 啊， 有副对子， 上联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下联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嗯、 啊，进花园有一片快活林、 啊、 真是琼花富叶。 是 有花果山的山子石、 啊、 下边有水帘洞、 啊、 洪阳洞、盘丝洞、无底洞、 啊、 周围有片白水滩。 嘿， 缓沙溪里边种着大莲花、铁莲花，真雅赛莲花湖一般。 嘿， 湖里头有采莲的荡湖船、 啊、 河边上天台、 啊、 是钓鱼之处。 嘿， 过着清河桥、 嗯、 小板桥，上了铁龙山， 山顶上有座万花楼 啊， 楼上头 啊 有副对联， 上联 杨小楼台抚琴饮酒， 下联 梅兰芳亭酌棋唱诗。 好， 楼里头有琴挑， 嗯， 书花山的棋盘， 嘿， 夏景天看柳荫记 啊， 冬天赏梅降雪。 您瞧瞧， 楼左有玉杯亭、清风亭、风波亭、望江亭 啊， 亭子四座， 是 当中有从李陵碑 啊， 扫松一片折柳八棵， 嗯， 过了断桥绕过分河湾 啊， 前边就是雷峰塔， 是 塔上有八个老魂灵 哦， 处处奇花异草， 嗯， 有道灵芝 啊， 系牡丹、白菊花，一直来，一直梅，一直朝，新插花、采桑、打樱桃， 是 招来的红蝴蝶是满天飞， 嘿， 花蝴蝶也飞你们家去了， 出去，花蝴蝶我们家不要啊。 真雅在闹天宫一般 热闹， 园子那份清雅气姿唱春园，不让大观园。 嘿， 那年旧历八月十五，你爸爸生日。 我爸爸怎么敢这日子生日啊？ 生辰啊，众 亲有，这整个兔爷这个。 众亲有入府拜寿 啊， 你爸爸交往很宽， 是 拜了盟，把兄弟一共哥五个 哦， 人称松江五义，又叫五仁义。 那大爷 就是你爸爸。 二爷呢？ 开店的宋世杰。 三爷 草条官镇守使姚琦。 四爷 开茶馆的马思远，老兄弟是黑旋风李逵。 这哥几个怎么凑的呀？ 又来了不少的念书的文化人， 是 有三进士、四进士， 嗯， 几位生员， 好， 做官的政界人来的很多， 还有政界的， 有池水驿、临江驿、新安驿三位驿丞， 嗯， 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 好， 陆安州、四州城两位知州， 哦， 嘉兴府、大名府、东平府、广平府四位知府， 真是 连金沙滩 啊、 沙子国 啊 两位国王都来了。 哎呦，这可真有面子。 又来了两将军。 哪两将军？ 一位打过登州、 啊、 跟潭州取、荥阳取、洛阳取、南郡取、金陵，那位闹过江州、破洪州、战长沙、战北原、战宛城，剿匪刀劈了三关、 啊、 就打仗成都之后回荆州、 哦、 就不出来做事了。 哦，那一位呢？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界牌关、白梁关、红泥关、虎牢关、金猛关、雍凉关、樊江关十几位镇守使。 嘿呦， 有查德关的税务局局长 哦， 白铁城的市长 哦， 水源七军总司令 啊， 广泰庄子庄主，恶虎村的村长， 哎呦， 富春院的老板， 是 闹地狱的狱警，双窑会的会长，还有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女真关的姑子，连城店掌柜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各县受礼不一 哦， 这有送的多的， 有送多少？ 十万斤。 十万斤 啊， 太多了。 十黄金 哦， 马蹄金 是， 也有送的少的。 那送多少？ 陈三两 哦， 十五贯 啊， 一文钱 啊， 最少的送一文钱。 一文钱这也太少了。 武松跟宋江 啊， 两人抬着一口巨大缸 哦， 缸里头是满满当当的一缸 啊， 串龙珠。 好， 还有送珍禽异兽、古玩饰品的。 那 有送自由钟、珍珠塔 啊、 碧玉簪、乾坤福寿镜的 啊， 还有送胭脂宝穴、赠旗袍、大红袍的。有送这个火凤凰、胭脂虎、闹朝扑犬、金钱豹的。 嚯，送金钱豹！ 哎， 哦， 不过送少帐的多 啊。 词句个别净仨字儿的， 仨字儿的是 什么？喜荣归、钟孝全、三世修、双关告。 不，这还应该是四个字儿。 四个字的有啊， 四个字的。 天官赐福、加官进禄、麻姑献寿、等等不一。 好， 你爸爸一见是金榜乐， 嗨，太高兴了。 跟你妈出来招待亲友， 那是。 你爸爸跟你妈穿着打扮讲究， 那肯定 时尚， 绝对。 先说你爸爸， 我爸爸 头戴一顶破毡笠， 这臭要饭的这个，怎么戴破毡笠啊？ 上边两颗珠子值钱， 两颗珠子， 一颗海潮珠 啊， 那颗是庆顶珠， 哦、这可值钱。 身穿斩黄袍， 哦， 上绣游龙戏凤龙凤配， 嗯、 腰系宫门带。足蹬解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拿着三道八家扇， 这什么打扮这个？ 你妈呢？ 啊， 头上戴着钗头凤， 啊， 牵着一穗花， 啊， 耳朵上戴着一对玉玲珑耳环， 是 身穿吉青戒衣， 啊， 内衬珍珠衫， 啊， 腰系和凤裙， 啊， 鞋上绣着双珠凤， 多漂亮！ 左手拿着道宗卷， 啊， 右手拿着桃花扇， 你看， 左胳膊戴着石玉镯， 啊， 右胳膊戴着堪玉穿。 我妈整个一刘媒婆，戴这个。 你妈请女宾 啊， 入内宅赴琼林宴。 是， 你爸爸在外头大客厅请男客入鸿门宴。 太好了， 来了个宝蟾送酒 啊， 用倒银壶倒出雄黄酒。 嘿， 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搜玉杯、雌雄杯、温凉盏 啊， 同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这是祝寿吗？ 酒饭菜太丰盛了， 有什么呀？ 刘全见瓜 啊， 张飞审瓜，佛手菊， 嘿， 偷桃捣蛋 啊， 太公钓鱼乌鱿鱼，石桥抽筋铁公鸡，送饽饽送盒子送烩面 啊， 黄一刀买的酱肉， 嘿， 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 啊， 最后上了一大盘 什么 龙虎斗， 嘿， 两碗汤太值钱了。 这两碗汤是 一碗是羊肚汤 啊， 那碗是沈头刺汤， 这喝完准咽气。 众席有高谈阔论 啊， 青梅煮酒论英雄， 是 两旁音乐合奏 啊， 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听琴、击鼓、马槽 啊， 请来两位当红的女歌星。 两位歌星， 哎， 都有谁呀？ 一位是红娘， 红娘是歌星啊， 唱了一支《江汉渔歌》， 嘿，这歌好听。 那位是金玉奴， 唱的 九转货郎段， 哎呦，真好啊！ 你爸爸一高兴 啊， 喝多了， 你看他控制不住， 哎呀，有点醉打山门了。 哎呦， 你妈也贵妃醉酒了， 留神您那腰。 你爸爸叫来几位如夫人陪酒 啊，是 都抬着叫的 啊，怎么叫？ 裘大娘、朱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 啊， 就说你妈名字好啊， 我妈叫 杜十娘啊。 您瞧我妈起这倒霉名字。 你爸爸让他们戏中传戏 啊， 歌唱拿手好戏， 是 关王庙 哦， 双丁记 哦， 沙皮 嘿， 沙子豹 哦。 你爸爸唱了个双出， 哪出？ 头一出是双沙河， 那二一出 扮演人才驸马张乾隆 哦。 第二出演的是丑角戏。 什么戏？ 高难度的技巧顶灯。 嘿，这可要功夫。 哎呀，你爸爸岁数大了， 是 有点力不从心了， 他 脑袋顶这个蜡烛 啊， 没小心掉地下了。 哎呦，这不出错了吗？ 满城花钱拔错了。 您瞧瞧， 众亲有这么一乐呀 啊， 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 害臊了， 浑身烧骨迹一般呢，出了一身楚汗蒸，当时反延安变脸了，破口大骂。 骂人客人？ 那他可不敢。 那他 骂佣人呢？ 哦， 骂曹、骂剑、骂杨广、骂毛延寿。 哦， 找了根五花棒就打。 五花棒 就是你们老妹妹棒打薄情郎那根棍子。 这棍还没扔呢， 乱砸器皿，乱打家人呢。 啊， 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孟良，打焦赞，打韩昌，打耶律，打窦瑶，打龙袍，打金砖。 哎呦， 跑到厨房去了，打砂锅，打面缸， 哇， 把灶我也给打了。 你瞧瞧， 老妈过去劝、 啊、 你爸爸啪给老妈来个嘴巴。 哎呦，打人老妈啊， 人家打工来挨打，人家不干。 那是啊， 老妈辞活不干了。 哎呦，老妈辞活了。 不算完， 那他 老妈上京把你爸爸告下来了。 这哪老妈啊？ 杨妈。 杨妈？ 杨三姐告状嘛。 这杨三姐告状告的是我爸爸。 你爸皮吊碰杯三上吊， 是 多亏了你们家老仆人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哎呦， 马邑救主。 好， 你外祖父啊， 嗯， 探亲戚来了， 哦， 正赶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哎呦， 一直闹到个九更天呢。 哪有九更天呢？ 劝了半天没劝好、 啊、是 你们姑奶奶探母来了，劝了半天也不成， 那谁都劝不了、啊、 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没劝好。 您瞧瞧，那怎么办？ 我一想啊， 啊， 他们拿普通话劝不好 啊， 你爸爸是戏魔呀。 我爸爸不懂普通话呀、啊、 他听不进去， 不懂人话呀、啊、 哎，对了，你说对了。 你爸爸就是不懂人话。我想我有主意。 您有什么主意？ 我拿心里劝，我们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呀。 是是是。 不是老爷子 啊， 来来来，你先做工。 啊、 哎，给来杯戒茶。 啊，戒茶。 您这怎么了？这是 啊 啊！今天大好的日子， 是 本当找余家乐呀， 就是 基本唱都错中错， 没错。 您何必自找苦中苦呢？ 对， 您非要见这胡地霸言 啊？ 探金山的罪过你受得了吗？六殿你游得过来吗？ 就是 华油山您过得去？ 没错， 即便你死后 怕 见了阎王恶， 啊， 你也不能还阳自说了。 对。 到那时候还得造白袍， 是， 你知道那口大皮棺得花多少钱呢？再看看您这堆发长换子，可都成了赵氏孤儿了。 我们成赵氏孤儿了？ 你爸爸说何小子听你的，我不死了。 那我爸爸 一回头找不着他了， 他 有人喊上了， 哦， 说你爸爸跳了孟津河了。 哎呦，别去！ 我赶紧抄起倒钩，撒腿就跑。 是 啊，到河边一钩子，被你爸爸搭住了。 哎呦， 你爸爸说：“呀，这东西好啊， 哪儿住啊？ 钓金龟呀。” 真的开始了。 是啊，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借由这一次演出的主题，请出的是刘宝瑞先生，我们在他的作品当中重温相声带给我们的魅力，带给我们的欢乐。刘宝瑞先生的经典单口作品打油诗，请您欣赏。 我说这个笑话不是现在的事情，清朝在这个光绪年间的事情，在这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亲哥四个脾气可不一样啊。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唯独这老三，哼，要多奸有多奸，要多坏有多坏，交朋友都不交他，人送他外号是瓷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籽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小时候在一个学房念书啊，这老三呢趁着他不爱说话竟欺负老四啊，不是打一下掐一把拧一下，嗯，老四呢也不愿意说话，就哭了，哭了。先生过来了，怎么回事？一指老三，一指他这儿。先生，老三，怎么意思？你要拧他来了吧？我没拧他，没拧他，他怎么哭啊？ 我掐他一下，那不一样吗？那不是就这么坏。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个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有你什么？没学问他瞪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啊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家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您备好了啊，别辜负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啊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当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哎，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被刁鞍，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手接鞭，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咱。你呀、啊，此去谁得中？咱就你呀、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我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辨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问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每人做一句诗，以这为题，大哥您先来。老大一听怎么又来了，好好，我说出庄碰见一口财。老二说许多人党讲他台。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 买要要完了。大哥，他怎么又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怎么了？这他说埋，废话，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啊，那是埋，是埋就完了，走，又走了。这老三可就恼火了，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把傻小子给扔下。带他去呀、啊，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这么气人了，走吧。走来走去，天快黑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到这河边这么一看呢，有个独木桥，哟，骑着马过不去了。不但骑马过不去了，在这个河边啊，有个施木的先生，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的，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他怎么很窄一个小独木桥？老三一看，哎，这个行了。大哥二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师木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哎，您知道，您先说。好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说：“师木先生不敢过。”老四：“绕。”大哥他说绕，大爷说对呀、啊，师木先生不敢过，绕那边绕大桥去啊，甭说他绕，咱们也得绕，绕下去了。老三这个气呀、啊，过了桥，别走了。住店吧，住店吃饭，自己起伙食，吃的什么炸酱面，吃完了就都睡了。这个老三可一宿没睡，干嘛想坏主意？傻小子，嘿，你不是就爱说一个字儿吗？说完一个字儿，大哥二哥还说你有学问，一个字儿管着我们这二十一个字儿。行了，明儿个人都怕饿，把你傻小子给饿回去，他憋了一坏主意。第二天早起来，他老早就起了，起来一看呢，外头下雨，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的伙计，伙计，给您二两银子，给我买他二斤牛肉，啊，买俩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买他三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吃包饺子，你帮帮忙啊。是，伙计一会儿工夫东西都买来了，让伙计帮着摆馅儿啊。剁好了和好了面活得了，那哥仨还没醒呢，到屋里叫去，大哥别睡了，天不早了，二哥起，哎，傻子别睡了，起吧。老大揉了揉眼睛，哟，天不早了，赶紧打行来。打什么行来？走不了，下雨呢。这你就不对了，你睡不着了干嘛诚心搅我们呀？走不了多歇一会儿。还歇什么呀你？大哥二哥，咱们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那多费事，不费事，您起来看看，你看，馅儿拌好了，面也和好了，二两银子，钱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老大一想，这老三没这么厚道过呀，他自己把这馅儿也搞好了，面也和得了，还花二两银子，这什么意思？老四心里他也纳闷，嗨，你干嘛花钱呢？不，跟您说，打这儿起咱们是天天住店吃这个，我天天花钱，一直到北京没关系，谁也别拦我，拦我也不行，天天吃这个。可这么着，咱们是这个，咱们在家里头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佣人。现在呢，咱们四人出门，就咱们哥四，这叫什么呀？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都得干点忙。您看见没有？现在活得了，面也活好了，就剩了揪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大哥您说吧，您干哪样？老大说，那好吧，我揪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揪劲儿您擀皮儿啊，我煮我捞。老三说，我包我烧火。你呢？吃。 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嘿，我要让你吃得上算怪的呢。哈哈哈，也不理他，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捞出来这么一大盆。老四一指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儿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儿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买好喽，哥儿四面，一个小吃碟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个尝尝。哎，你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我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二两银子那得多赞呢，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二两银子。老三说，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办你们打这儿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儿来了？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个，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这一个饺子哪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呢是捣蛋呢，啊，做什么事啊，我就不做我先吃。老三也气坏了，好容易想出这主意啊，你吃我周桌。老二说哎别大哥别吵。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饱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这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吗，咱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燕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窝，哎，这您再吃。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厂长小燕里边八九个，我吃，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老三这份损 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小燕儿，小燕不会出窝打食啊，得大雁出窝打食。哎，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把食打回来喂小燕，喂小燕不合辙，一个字儿他就说喂，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行，我说了啊，嗯，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啊，就想说喂，这喂呀、啊，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啊，啊，还怕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粒，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嗯，饱不了，饱不了，你怎么说喂呀、啊？嗯。大雁出窝把食打，就剩了喂了。这怎么会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啊呢吗？嗯，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哎，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不限制多少字，越多越好，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明白了吗？老四啊，刚才是气的，其实早听明白了，啊，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是啊，你说吧。哎，他把这饺子盆呢，老三说你怎么回事呢？干嘛呀？啊， 这全在这儿呢， 可不全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 谁吃啊？ 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 那我可就要得罪了。 得罪什么呀？你说呀，你们都怎么说的？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食打，该你的了。 大雁出窝把食打， 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他最可气呀、啊，让老三给记数。老三心想，你还能说多少？顶多你说进窝再喂。好，我给你计数，你说吧。哎，大雁出窝把食打，啊，我说了，你说呀， 我， 哎，我把大雁说一说，老三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也吃七个，老四一翻白眼儿。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废话，你说七个字儿，你不吃七个？ 我还有词儿没说完呢。 你还有 多着的呢， 多着呢。哎，好，那你说吧。 哎，是，我把大雁说一说。嗯，清晨出窝把食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食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食为了个德，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